花生當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Beatnut.com， 我係長毛。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你哋聽緊嘅係 HKBeatnut.com， 我係何俊仁，多謝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首先我哋要研究一下，究竟乜嘢人会搭高铁先？咁求唔日咧，呢、這、一个阿田北辰咧就好好笑啊，就话啦：，喂，你都要关顾下啲后生仔噶，啲旧喂后生仔，因为有个高铁之后，日日可以翻大陆翻工啊嘛。喂，首先我做咩要翻大陆翻工咧？冚家铲， 即系香港冇嘢捞咯， 系嘛？喂，你系咪要放逐香港人咧？同埋，即系讲真啦，即系如果你系要搭高铁翻大陆嘅话咧，即系如果你唔系住高铁方圆十、方圆二十分钟车程嘅地方嘅话咧，你系冇捻意义嘅搭高铁系，因为你而家你就系讲，喂，如果我搭高铁系十五分钟翻到深圳。而我搭去高铁嘅时间，哇！屌你老尾，仲长捻过嗰、那个，即系长捻过嗰个 traveling time 嘅。咁我搭嚟系冇意义嘅，完全系。 等先，唔系攞我做例子。 好贵啊！ 攞我做例子啦、啊。如果我搭地铁由蓝田站去呢、這个西九嘅地铁，即系西九嘅总站，大概几耐咧？起码都三十分钟啦、啊， 你转车都要转。 但你知唔知你观塘嗰边有直通车噶？ 咁好， 你有皇岗巴嗰度，其实 咁咪搭皇岗巴咯。 皇岗巴系四十分钟 咋，我梗系唔会翻去。 皇岗巴系四十分钟咋， 争少少嘅咋。 系啊，你系咪好戇鳩啊？如果你专登你即系你喺观塘，你话你住呢个咩咩蓝田啊，你专登走去嗰个高铁站嗰度搭高铁，系嘛？喂，我净系去嗰边高铁站咪四十分钟，我屌你老尾，我搭捻咗去啦，皇岗巴戇鳩。 唔系最重要一样嘢，皇岗巴系42蚊。咁你高铁就讲緊三嚿几岁一程。 係囉、啊、 你点搭呢？ 你真係贪嗰程好过瘾啊。 咪搭一次半次冇所谓，贪得 唔係你咪贪过瘾囉，戇鳩。即係同埋。 但可能係送羊入虎口呢，对我嚟讲。 唔係唔係。送羊入虎口都算，最重要一样嘢係你喂，即係大家嗰个状况係冇，既然个心态都係諗住搭一次半次冇所谓。喂咁你几时回本先？ 咁即係 一萬年之后㗎啦。 咁你个回本呢，而家呢一个一呢、這个又系唔知，又系呢个零一啊！佢好捻多内幕嘢，佢就话啦。 而家嗰个杂派啊， 而家个回报咧系比之前计条数仲低，系低过4% 嘅。咁你如果咁样计嘅话，而佢内部佢好多 projection 都系好有问题嘅，就譬如话咧，好奇怪嘅，你有高铁之后咧，佢唔会抢咗呢一个咧，直通车嗰啲客噶。两条数都一齐升嘅，唔知做乜捻嘢嘅，升到2030嘅， 咁多人搭， 系啊， 咁多人需求， 即系多咗高铁之后咧，喂，你系会刺激大家翻大陆嘅意欲嘅，你有冇可能啊？ 梗系有啦， 系嘛， 个当啲流明基咁样拖你翻去咪得咯？ 系啊，屌你老尾睇咯，即系边个 Facebook 啊？屌你 like 过呢、這个 like 个苹果啲 post 啊，全捻冇拉上去仔度。 而家最新系讲紧 like 过几啲个啲 post 9000多个人咧，就全部都要拉晒翻去， 系嘛？屌，即系咁捻样。喂，你有冇可能嘅？你一谂，你都唔知啦，你都知唔捻 make sense 啊？ 唔系，你应该系 mutually exclusive 噶嘛？ 系啊， 你拣得高铁嘅话，你就唔会拣 直通巴 嗰啲巴噶啦，唔会拣嗰啲直通车噶啦。 系啊， 既然你嗰样嘢已经系可以选择得到啦。 系啊， 喂，咁佢而家啲数据究竟有几多先？佢认为系有几多人系有咁嘅需求先？ 立 下佢啲虚假数字。 佢每日咧就系话咧，其实起码就有10万嘅人次翻大陆嘅。 咁多。 咁而当中咧。就差唔多，唔系佢唔系每日唔系每日系70多万 咁多 大陆，然之后咧就有10万人咧就翻大陆，就用呢个高铁嘅， 都系1/7咋， 系啊，咁然之后你嗰十万人里边咧，只不过系呢一个咧，即系唔系而嗰10万人里边咧，系超过80%，系83% 嘅人咧系去深圳嘅，即系话你绝大部分 戆鸠嘅， 即系绝大部分 吓。 喂，去深圳使唔使搭你高铁啊？ 就唔捻使一地两检添啦，唔捻使喺香港搞一地两检添啦。 用翻我嘅例子，我喺蓝田搭去九龙塘站，再搭去深圳 或广州，深圳或广州， 或广州或广州咁啊唔同。咁你有直通车去广州啊嘛，大佬。 系啊， 我都搭过啦以前。咁你有竞争噶，自我竞争噶。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咁讲，你话一地兩檢即係最影響係啲咩呢？咁佢就話長途客啊嘛，中長途客啊嘛。咁但係你中長途客，喂，係10-20% 嘅啫喎。你為咗每日嗰18,000人，你就一定要犧牲香港嘅一國兩制嚇，嗰、啊那個即係全面管轄權，要香港割一忽地出嚟，要提早回歸，要提早廢止兩制。佢一等住係噶，佢係咩租撚到2047啊嘛？乜撚嘢意思啫？ 曹總，我攞你呢一個嘅數據乘十。180,000都唔应该啦。 係啊。 1,800,000都唔应该呢，那个原则问题唔系数字问题嘛，戆居。 係啊。 屌真 係。而呢个原则问题系会直接威胁到我哋一国两制嘅问题㗎嘛。系呢个系关乎香港嘅存废问题㗎嘛。 咪即系但系你哋嘅个諗法呢，就用建制派嘅思维就真系反驳你。咁你而家个諗法即系话两制大过一国啦。喂，大问题建立呢一个高铁本身要做咩？一小时生活圈㗎嘛，要建立一个大湾区㗎嘛。咁你即系既然你系重新建构过成个城市范，即系成个城市嗰个生活状态嗰阵时，喂你嗰条高铁其实唔系就得香港人用㗎喎。咁嗰條數嘅話，就要計翻咩深圳啊、佛山啊、廣州嗰啲市民嘅咯噃。 唔係淨係得香港人用，但係咧個事實話俾你聽，係絕應該係絕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用，而且佢而家雖然話咧，用高鐵嘅人咧，其實係差唔多係6-7成都係香港人，但係其實呢條數咧係不斷咁樣縮減緊嘅，即係佢而家佢今時今日咁佢年頭嘅時候佢 project 嘅數據咧，其實咧係1.3個香港人咧就係一個大陸人。咁之前佢 project 嘅數據呢係2.5個香港人先至係一個大陸人，其實不斷縮嘅，其實係咁而家再咁樣計落去嘅話呢，喂，即係其實好撚奇怪呀，因為你而家你開嘅關口係越嚟越多，而且你就話啦，喂，你 sell 高鐵嘅時候就話高鐵正呀、啊、快呀、啊、仲正過飛機呀、啊、咁你仲起三跑嚟做撚呀、啊、你三跑你嗰個原則就係話， 唔係，所以呢一句到尾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嘥咗1,000多億喺嗰個嘅高鐵嘅話，其實根本係冇實際經濟效益嘅作用㗎嘛，一路啲人都懷疑緊呢樣嘢㗎啦，即係你攞埋頭先嗰啲咁嘅數據，我就算當你每年增長 20% 嘅人去走去搭高鐵啦，都唔合乎成本效益啦。 嗯、 你一日得18,000人次係咁多啦，咁有幾多啊？我哋搭地鐵啊，每日都唔止18,000人啦，係嘛？全香港喺度走嚟走去，大哥。咁所以我先係起啫嘛。你諗下以前有啲地區我哋地鐵係去唔到嘅，或者港鐵係去唔到嘅，點解？因為嗰度嘅人口唔夠去支持啊嘛。咁咪純粹係計條經濟嘅數，或者係一個商業運作嘅數嚟發展呢一個嘅港鐵，咪合理咯？喂，而家你睇翻呢一個高鐵，頭先你噏嗰啲數據，我當佢係堅啦。我當係誇張咗，我唔打 discount 啦。喂，你都係完全係揾唔到食嘅喎，大哥。即係呢條高鐵啊，咁你喺條把撚咩，大佬？跟住我又喪權辱國，又將自己嘅權交咗出去，咁搞嚟做咩喺度？嗱，當然而家你話冇得翻轉頭，米已成飯就冇得好講。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搭嚟做咩咧？搭嚟做乜嘢啊？係咪？除咗中共自己有 hidden agenda， 係諗住體現主權嘅話，佢係諗咗呢樣嘢嘅啫。第二就係逐步收翻你嘅一國兩制，已經唔係諗緊究竟呢樣嘢合唔合乎成本效益。老實講，喺佢嘅角度，佢驚咩啫？大部分錢你香港人俾嘅呢一忽啊！全部是我哋俾嘅，我哋俾咗70-80%以上啊！我嗰日睇唔知边个嗰幅造图啊！ 哦，嗰、那个系啦，唔系嗰个咧，其实系呢一个新同晚。 喂，跟住你收嗰啲车费嘅收益，我哋又系占咗20%嘅啫，大佬。 嗯、 喂，点搞啊？ 咁你讲嗰个拆账嗰度啦，嗰个系谭海邦做嘅，咁佢就话啦，即系如果你话净系讲即系俾钱嗰度啊，净系讲投资额，香港系投咗成850亿，咁而大陆咧只系投资咗咧260亿， 即系我哋80%啦。 系啦，咁但系收钱嘅方面咧，拆账咧系大陆收咗157.5嘅票價係嘛？即係如果去廣州嘅話，而香港係只係收52.5蚊啫。 即係我哋得25%， 係啦， 係嘛？我啊出咗8蚊， 就收翻兩個半每一張票價，屌大佬呢啲咁嘅生意真係， 唔係啊，你 明揾笨柒， 唔係啊，呢啲咁嘅數其實就已經話俾你聽，條高鐵係用嚟做咩？救國企啊嘛！喂，你諗翻轉頭，喂，由反大家講緊反高鐵開始，去到而家話高鐵都仲其實係起緊，唔知大概七八成到，喂，仲要不斷講緊 delay 嘅，喂，中間其實 我哋不斷填氹啊， 係啊。中間其實邊啲人 bid 到呢啲 project， 即係好多都係國企嚟㗎嘛。 你係四個 percent 回報都冇啊，係分分鐘少。 呢啲根本就係唔緊要㗎。 所以咧，你我哋可以抓到個結論，從來冇人同你講緊佢嘅商業數據，冇人講緊你個回報率嚟起呢條高鐵㗎嘛。 嗯， 係咪啊？你話四個 percent， 我當你有四個 percent 啦，話唔好話四個 percent 唔夠啦，咁不過我買匯豐好過啦。 呢啲所以咪話咯，呢啲根本就唔緊要嘅，因為你就係要用你要用呢啲咁嘅 project 啊，去到 bid， 去到博俾國企啊，去到啊揾銀行借錢啊，然後再走去炒股票噶嘛。咁所以你哋頭先大家講緊嗰啲即係涉及公共利益、公眾利益嗰啲咁嘅數據，你要作出嚟噶啦，最緊要一樣 作都做到咁差，你死唔死啦，大佬？ 因為 到今日你要夾硬要搞一地兩檢，授予呢一個老共去司法管轄權，你都俾啲咁嘅數據我，大佬，你作都作得好啲嘅啦，一日180万啦，屌你不如吹到大哥，係嘛？14% 回報率啊嘛，你吹大哥，你吹到咁，係嘛？更加俾香港人反感啦。 唔係啊，遲下你咪再攞條高鐵出嚟發債咯，大班人撲過去啊！你真係啊！ 边个买你先得噶？屌大佬，咁咪蚀本货。 唔系，咁你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你讲翻头先第一样嘢就系阿田北辰嗰个讲法，就系话，喂，你要令到啲后生仔日日去翻大陆翻工，即系我就算系你会日日翻大陆翻工，嗰啲系咩人？嗰啲肯定唔会系后生仔，就算系都冇可能咧。嗱，我头先讲一样嘢，你唔系话住方圆二三十分钟车程嘅地方嘅话，你都唔会用高铁咧翻大陆嘅。咁起码 就算我话你真系俾你田北辰噏中，你真系我哋越嚟越多后生仔，因为咩一带一路啊啲嘢，我哋翻咗大陆翻工都好，几多钱啊哥？来回几多钱啊？ 唔系啊，嗱你 来回啊，你话300几蚊个票价啊嘛？ 阿土伯 系咪来回咪600几啊？ 七嚿数。 喂，我一日就翻工啊，系咪个个都可以搵到17000啊，大哥？ 呢个当然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好笑嘅，就系话， 再搭高铁。 如果你喂高铁喺边度先？高铁站 咪九西咯， 九西咁嗰度咧就其实系即系大角咀啦，差唔多啊，即系呢度同呢度唔系好远啦，系嘛？即系或者咁讲啦，即系其实系方便边啲人咧？尖沙咀人多嘅，其实系。咁如果你系住即系九西一带嘅地方，其实都唔会话穷得去边啦，系嘛？都比較有錢啦，而且你負擔得起高鐵票價，都會好有錢啦。你有錢嘅人點會翻大陸翻工啊？日日翻工， 唔係咁你又大陸有生意啊？ 咁你係有生意啊嘛？你係做老闆啊嘛？咁有幾多人啊？ 同埋老實講，你係老細都好啦，你叫個同事走去用搭高鐵去來回。 我喺大陸請人好撚過啦，屌！ 嘥咗七嚿幾水，大哥。 或者我俾筆錢佢喺大陸自己租屋，啱唔啱啊？你日日200， 你10000蚊租，乜都有噶啦，系嘛？ 咪就系咯，咁你成件事系几捻咁戇鳩啊？ 系不能够自圆其说，简单讲就系、 是。咪就系咯，即系你完全你连作数，屌你老味，你有人信先得噶？我就算唔同你讲政治，我净系同你讲经济。喂，嗰啲嘢全捻部荒鸠谬嘅，其实系。 喂，其实咪又反映咗一样嘢咯。喂，其实。无论中共定中共旗下嗰啲国企，根本就系利用条高铁喺香港度上下其手啫嘛。老公就系要权，跟住你嗰班嘅 国企就要钱， 揸尽长。所以周恩来所当年对香港嗰八隻字嘅 comment，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而家都系咁样同你玩噶。 而家系充分利用，系咪？ 系啦，冇长期嘅打算， 唔需要长期打算， 都唔系充分利用啦。而家呢一只咧就叫做杀鸡取卵，就抢到尽。系嘛？ 同埋權錢勾結，嚇、引申呢一個嘅權力嚟香港嘅試金石 啊！ 咁睇你拍香港人驚唔驚？ 唉，咪仲有一句，阿譚慧珠講嘅好撚好笑，係嘛？即係啊，你叫嗰個地方嚇俾咗大陸去管啊，但係權利冇變。屌你老母！你法律都唔撚同，你權利點會一樣啊？屌你老母！你對人權、財產嘅界定都唔一樣嘅，點會權利冇變啊？白痴！ 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屌你老尾，做话咩基本法委员会啊，又话人大常委，屌你老尾个老猿捻全生草嘅真系。 佢唔噏得权力冇变咧，佢系扭两只字啊，权力嘅趋势系冇变啊嘛，你越嚟越少。我冇错嗰成件事又。 不好啦，转下第二个题目啦，关于呢个 DQ 嘅问题好唔好啊？ 好，咁啊，佢哋好似嗱，今日见到咧就系话啊，我见到晏昼嘅时候见到黄之锋出 post，就话啦，好感性啦，哎呀，今日咧系最后一日啦，咁啊，终于要执包袱走啦，咁样样，咁啊，佢好似即系啱啱好似都话有个集会啊，阿毛姨姨搞嘅，不过我哋都有段片啊，可以睇睇先嘅，好，可以去片先。 嘅釋法去否定我哋昨日嘅行為，呢一啲做法係可恥嘅。但係我哋係唔會畏懼嘅，無論我哋喺議會定係喺民間，都係會繼續打拼去為市民服務。我盼望留喺議會嘅同事同我哋同民間要更加團結，更加加油。今日佢哋成功落咗一刀，他日我哋要重返我哋嘅原有嘅岗位，我哋更加要为香港人赢取更多。民主嘅道路系不衰竭，香港嘅人最终系会得胜嘅。 我哋会为香港人奋斗，系咪？ 系。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都是普通人。 我们会为香港奋斗， 我们会为香港奋斗。 九五议席， 九五议席 都系一样， 都系一样。 咁啊，即系头先吓，我网上面见到人哋报料啦，就话即系呢一个毛姨姨佢哋搞嘅集会，好似话即系唔系好多人啦，即系好似话得十咪几十人啊，几十一百人都冇咁样样，咁就话冇人出嚟啊，呢样嗰样。 咁宣传比较仓促啊，即系同上次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哋有集会啊 ，DQ 集会一模一样。 系啊，咁但系我见有啲网友咧就喺度又喺度喺度讲啦，即系话咩当日梁天琦被 DQ 啊，即系讲即系旧年啊，即系呢个选举嘅时候啊，即系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因为嗰个咩即系签嗰个咩声明咧，系嘛嗰个。 確認書， 確認書啊！屌，唉，你班友啊都唔撚喺度即係抗爭啦，係嘛？又唔識得罷選啊，癱瘓立法會啦，一個都冇啊！而家你搞呢咁樣嘅，即係你俾人 DQ 嘅時候，你先要人幫你，係嘛？唉，真係唔知點講啦。唔係，首先呢啲嘢，即係你講你都無鳩謂嘅，講真，即係仲喺度賴呢啲嘢轉頭，係嘛？喂，講呢啲嘢其實好便宜嘅啫，其實。 冇意思咧，而家讲翻转头都唔系，所以嗱，我嘅立场从来都系最清楚嘅，都要喺呢度 clarify、啊。虽然我就将嗰个责任咧，即系今次嘅释法啦，同埋即系俾人 DQ 嗰班人咧，就一定系即系最主要嘅责任就在于你两个小镬鸡搞出嚟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当日我都讲，即使我唔同意你嘅内容都好，但我唔会赞成系老共 DQ 你嘅。喂，兩樣嘢係要分開處理嘅，記唔記得我有一集就話，喂，中國人最大嘅問題就永遠將嗰啲嘢混埋一齊啊嘛，手段同目的又混埋一齊啊嘛，係咪？原則同埋呢一個手段又混埋一齊啊嘛，所以你先衍生咗點解大家覺得佢嗰段內容唔 OK， 即係係有辱呢一個嘅種族嘅身份嘅時候，我哋最後係冇人撐佢啊嘛，我就話我哋要區分處理啊嘛，啲人話我區分處理都有問題㗎，部分人當陣時候，咁但係個問題係。都咪意成犯咯！喺而家今次嘅 DQ 嘅問題上面，你話群眾少，咪確實我頭先喺度抄緊個電話，我都冇收過喎。平時我係有收啲 message， 即係通知會去嘅人嚟嘅喎。 宣傳都冇啊，大佬真係。 咁所以嗰幾十人都算係咁㗎啦，大佬你想點啊，大哥？係咪？同埋你群眾運動係不可以過分動員嘅。 係。 同埋呢單嘢咧，我睇到個勢嘅，即係你唔同意都好，或者你覺得香港人港豬都好。其实好快消失咗。你谂下上一次喺财委会嗰件事，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评论嗰样嘢一样，你发觉系其实系个势唔喺你嗰度。咁所以咧，简单嚟讲，你问我第一要讨论嘅问题就系、究竟总唔总辞先？嗱，如果唔总辞嘅话，你就要谂清楚啦，快快脆脆同佢快刀斩乱麻。嗱，同我再前一集咧，我有少少修订嘅，快刀同佢斩乱麻。就话有啲。有 test case， 例如長毛嗰啲 case 要上訴嘅，咁咪上咯。嗰度都有著數嘅，因為點解咧？新界東咧，我睇個勢咧，梁仲恆都攞唔到呢個終審法院嘅 lift 噶啦。 如果梁仲恒攞到嘅許可繼續打落去，即係話佢嗰個補選嗰個議席係未咁快發生嘅時候咧，長毛都冇撚上訴噶啦，快快脆脆選咗佢翻嚟算數。因為點解咧？你而家嘅勢唔喺你嗰度咧，你就要 keep 住個 momentum 同佢快刀斬亂麻。嗱，除非佢就喺嗰個確認書嗰度已經唔俾你參選啦，係咪？俾佢冇乜道理唔俾你參選嘅啫，或者引起另一個風波嘅啫。咁你快快脆脆同佢決戰好過啦。嗱，所以攞一個 test case。就算啦。如果梁仲恒係攞到 lift 嘅，你快快脆脆唔好上訴添，啲無謂無謂同佢嘥錢嘥時間又輸緊嘅，大哥係咪？你劉小麗嗰啲都係噶。喂，大佬，你如果佢攞到 lift 嘅，咁你梗係辭咗佢，快快脆脆同佢決戰啦，九龍西一對一啦。你二兩個席位空缺嘅時候，你點樣贏翻兩個席位翻嚟啊？大哥贏唔翻噶嘛？好啦，你姚松炎嗰啲又係，甚至乎啊。罗冠聪更加系无谓同佢纠缠时间，佢喺度浪费你嘅精力，浪费你嘅金钱，浪费埋你啲钱，所以你快快脆脆同佢决战喺呢一次嘅 DQ 嘅问题上边，睇下老共点样搞法。你起码港岛能够赢翻嘅机会好大，如果你九龙西一直嘅赢翻嘅机会都大，新界东如是。但如果你新界东同埋呢一个嘅九龙西都系两只嘅话咧？咁你就預咗輸一隻俾人嘅，咁就麻煩。所以你而家求神拜佛，我講法就係、是最好你俾 lift 呢個梁仲恆同游蕙禎，即係終審法院，其他啲人就算啦，唔上訴啦。即係我收翻之前嘅講法。 但你真係唔知道法院個 schedule 係點樣排嘅？ 唔係，佢而家要俾一個 lift 先啊嘛。 係啊， 係咪？你攞連許可都攞唔到嘅話，咁咧就即刻補選㗎啦。咁你嗰兩條友都仲有 grounds， 包括劉小麗同長毛，仲有 grounds 去上訴咧。 係， 等佢哋選咗先。 係啦， 咁你就 maximize 曬你嘅議席，雖然都係嘥錢噶啦。都係冇一個好大嘅風險，就要俾唐快、冚家祥，跟住又要再輸嗰啲立法會嗰啲新津啊嗰啲咁嘅嘢噶啦，係咪？但係都冇計，你一定係睇住佢嚟同佢鬥齊嘅。因为老共咧，我估啫吓，我希望我估中啦，但我都即系预咗最坏打算。老共就一定而家咧已经系收旧仇，即系佢 DQ 咗你六个人之后咧，其实就已经系俾一个最大警告你班契弟。喺佢嘅角度啊，唔喺我的角度，俾个最大警告你班契弟，以后唔敢乱嚟。我话到明，其实佢有针对性噶嘛，其实有十几条友啊，都加唔加醋嘅一个喺嗰个宣誓里边，佢就系针对你边咩人咧？本土派、自决派，其实佢个指向系好清楚噶，呢班人。 哇！即系就咁讲，佢嘅用呢个目的去到否定成个雨伞运动啊嘛。你见所有人都系否雨伞运动走出嚟嘅。 冇错，你谂下佢放甩嗰啲友，其实好多人都有事噶嘛。林卓廷有事，尹兆坚有事，陈淑庄有事，几鬼多人排紧队啊，大哥！如果你真系话要跟法庭嗰个 format 嘅话，即系最新嗰个咩欧庆祥判决嗰、那个，即系乜嘢都做唔到啦，就系入到去勾毒啦。是咪？即系话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啦。阿杜怀死，你冇得走鸡，又唔可以加盐加醋，系咪？即系着嗰件衫唔装，仲又唔得，差唔多要着西装入去咁滞。屌， 女嘅就要低胸晚装吓， 揸住把遮又唔掂，系咪？之前讲一段说话又唔得，喂，屌你大佬，喂，几时系有呢样嘢噶？喂，如果你咁样讲法，喂，你追翻晒以前嘅都得啦。你喐翻啊！其他人都得啦，咁讲法系咪啊？ 所以你话收钱嗰样 冇办法，而家呢个时候同佢快刀斩乱麻，同佢一夜决战，因为你一定要放弃上诉，四到六个月刊登宪报，一定要补选。你而家唯有等梁仲恒求神拜佛，佢攞到个许可，咁你四个放弃啦，同佢再选一次。嗱，咁样咧就真系要靠香港人，即系大家要不。弃旧户，而家嚟投翻转头，因为好多人咧，我感觉吓，我希望我估错啦，或者我判断错，好多人我都听到嘅信息就系话咧，妖、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系啊， 好啲宣誓咪好咯。喂，但系你冇谂过一个问题就系、是，喂，边个系玩呢一样嘢啊？宣誓嗰个系仪式嚟嘅咋，大哥，有乜咁重要啊？我话我爱你啊！好多人宣完誓之后啊，屌咩过两年都算数啦，系嘛？唔好话啲咁嘅所谓咩庄严啊，咩庄重嗰啲嘢，屌嘥气啦！ 在我們的世界不會有這樣的東西，但是不要緊，你給他現在吃住那個位置，你就踢回他一腳，大哥起碼都要 選回下去。 還有你那些人你要想清楚，這樣東西是沒有道理的。我是十幾萬市民的授權，拿回個議席，由三萬多到五萬，我們是講緊那個補選的幾位，即是劉小麗啊、長毛啊、搭羅冠聰，十幾萬飛在那裡的，大哥，你可以黐掉人的議席，你有沒有搞錯啊，大哥？除了選民之外，還有誰有權這樣做啊？所以你一定要選回曬上去，無論怎樣都好，誰個選都好。所以那些友諗住借這次嚟偷雞嗰啲人，屌行開啦！喂，大佬，而家我處理緊唔係你，你究竟有冇做立法會議員嘅問題？而家係我要同老共嚟一次決戰啊！話俾佢聽，你呢樣嘢 DQ 係唔啱嘅，你一定要全部贏添啊！嗱，姚松炎嗰個唔敢講，因為好似話上一次佢贏嗰個咩規劃啊、都市嗰單嘢咧，測量界嗰單嘢咧係有兩個建制派出嚟，咁大哥都算啦，係嗰啲咩功能組別。屌豪俾你啦，下次再谂过点选翻赢个位，但系嗰三席直选，你系冇得走得甩嘅，俾你听。即系所以你嘅泛民快快脆脆企翻好稳阵脚，你群众动员就动员唔到啦，系咪？就算第一晚嗰晚都系我当你一千友好未，都系少有啦，系咪？快快脆脆借呢个机会宣传翻啦！你话俾香港人听，究竟系一国两制之下，而家西九系咁。我哋嗰啲 DQ 系咁，老共只魔爪不断深入我哋香港嗰度，所以你投呢一票就系为我哋香港人去投，我哋捍卫我哋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去投。你唔好再俾佢搵位入啦，屌你咩嗰啲咩独立啊、自决嗰啲，摆埋边先，大哥。有就最好啊，屌大佬，但系唔系当前嘅急需啊，大哥，系嘛？越噏啊越大镬啊嗰啲嘢，快去再同佢决战，无谓喺度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落翻地區，贏翻個地區普選翻嚟，先係我哋當務之急，冇計仔。 嗯，係啊，咁我都冇呢個補充啦，其實都啊，唔係真係要其實要即刻搞嘅，其實係你都成住曬，因為其實而且你更加你話講總辭咧，更加戇鳩，因為其實而家就算啦，你話喺立法會入邊啦，你喺你話數人頭，你話數點票，你係數唔過去都好。咁其實你拖得一時得一時嘛。 你頂得一陣得一陣啦。 係啊。 喂，總辭嘅講法得一個道理，我係諗得通嘅啫，就係成個泛民主派同反對派以後唔同你玩議會嘅遊戲。 嗯。 係咪放棄呢條戰線先？你唔係放棄呢條戰線，你唔好亂鳩咁噏。一句到尾，你咁辛苦先贏嗰啲位翻嚟，有機會好似喺財委會度。同佢拉下布啊，顶下，你放弃晒佢，有冇搞错啊，大哥？你放弃议会战线啊，直翻去街头啊，系好高大空、好漂亮嘅一句说话，系嘛？你其实就喺度讲紧嗰样嘢啫嘛，屌佢包咗只八又八万几九万蚊咁，即系我而家放弃啦，攞咗个道德高地，屌嘥气啦。 唔系，同埋你呢个道德， 你顶得一阵，唔该你顶多一阵啦，大家帮我。 唔系，同埋呢种道德高地最重要一样嘢系，你直头系有能力去改变成个政权，你先可以总辞嘅。 你总辞完，你 promise 咗我啲乜嘢啊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你要记住呢句爱情嘅说话，大佬呢句嘢本来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同即系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讲噶嘛。 唔系，即系嗰啲咩叫人走茶凉咯？你咁讲 系啦， 系即系讲真，人在又人情在，系嘛？ 你冇咗嗰个位置，唔好话 status 啦，唔好话地位啦，你冇咗嗰个位置，你基本上好难做嘅。同埋你唔好话冇咗啲资源咁简单啊！喂，你一个月啦，立法会员唔好话自己嘅薪津，好多人都垫埋出嚟啦，系成廿个噶，大哥最少。十几个十报实销嘅，啲有请十个八个友嚟 serve 啲市民嘅，同市民有联系嘅，大哥。喂，同埋你个立法会里边，你俾晒佢。虽然你话而家少数，系嘛，但系你顶多一阵得一阵啦，等佢唔敢乱嚟啊，大哥。我连喺电视里边睇人搏下佢都冇机会，大哥。虽然个投票都系输嘅，但我都知道点解输啊，知道嗰啲个多数决嘅系几冇道理啊，大哥。所以我唔敢话。提出呢啲人系鬼，但系戆鸠咯。 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仲有其他嘢可以做嘅，即系譬如你话啊，你而家你成日好中意用嗰个 term 啊，即系话你话社运咧，点解而家啲人唔肯出嚟咧？因为攰啊。我觉得攰系唔能够 exactly 咧 accurately 咁样样，即系好准确咁样描述到而家情况。 我覺得唔係攰，係迷失。迷失係更加準確嘅即係講法嚟。因為其實講真，你如果你講攰嘅話，你梗會有唞夠氣嘅時候㗎。 唞極都好似未夠㗎嘛。 但你而家唞極都未夠㗎嘛。咁即係唔係攰唔攰嘅問題啦，係迷失咗。即係講真，我而家講真，嗱咁多年啦，廿年啦，我乜嘢都試過曬，覺得我而家用返以前嘅方法唔 work， 咁我就唔會再做啦，係咪？我只係固定自己算啦。即係所謂嘅迷失就係話，如果一樣嘢唔 work 咧，做都費撚事做。但係如果件事係有希望、有實質效益嘅希望嘅話咧，你睇下投票啊！我成日講啦，你會唔會話啲人即係去投票，立法會投票又好，區議會選舉投票又好，即係啲人會話即係嗰個行禮如儀，唔會嘅，因為大家覺得有用啊嘛。 咪所以你冇得諗噶啦，你同佢決戰嘅話，你就喺呢幾個月嘅時間裏面落翻區。去接觸翻同埋動員你嘅群眾，同埋你係做翻你嘅 propaganda， 你唔可以，即系你係要扭轉啊！即系你糧油嗰樣嘢都要扭轉嘅，係咪啊？十個有九個人喺我面前，包括泛民主派嘅支持者都話：頂死啦！講埋啲咁嘅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唔可以作為一個褫奪一個選民授權同埋投票嘅人嘅議席噶嘛，大哥。 係啊，呢個係先例嚟嘅。 但 係 放開嗰兩條友先，懷念佢都走去上訴啊，最好啦。唉，幾好，大佬放開嗰兩條友先。我無謂拗嗰兩個問題，因為拗到天光啲友都唔明嘅，大哥係咪唔識區分佢講嘅內容同埋你咁樣褫奪佢議席嘅合理性，兩者嘅分別喺邊度㗎？永遠都。咁但係處理咗呢四條友先，呢個係我哋一個最好決戰嘅機會嚟嘅，係咪？四個月到半年，佢一定要宣布嗰個補選嘅日期， 同埋 我哋就選翻嗰三個區，當係好似公投咁樣。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冇可能咧，我唔相信啊！即係邪永遠都可以勝政咯，即係 同埋你贏翻翼先啦。 系啊， 你话斋，如果唔系攰嘅话，就是、迷失方向同埋冇胜利感啊嘛。 你而家你俾我哋见到呢个习近平政权咧，乜嘢都去捻到尽，系嘛？即系好多选项摆你前面，即系都系可以中间着物，都可以温和嘅，即系去做嘅。你包括一地两检又好，系嘛？释法又好，但系佢下下都去到尽嘅，其实系。 唔系佢系小毛泽东，佢见到而家个形势系敌皮咁，我打啊嘛。 唔系即系佢而家佢仰赖呢样嘢就系话中国经济好系嘛，香港经济亦都非常之好系嘛，三万点都嚟紧啦，个个揾食。咁但系讲真，即系一个好老土嘅说话，即系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系嘛，花亦都冇百日红。喂，有时即系风唔可以洗尽，你亦都唔可以去到尽。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惊群众唔出嚟嘅话，我嗱你阿土伯，你唔中意大班都好啦。但系佢近排佢都有个讲法咧，我都觉得可以值得参考。就系话，喂，你首先啊，呢啲泛民主派，你即系展现团结先啦。即系如果你有每个人、每个议员、每个人都可以攞到10万蚊一个月人工出嚟，吓、啊，即系支援而家俾人 DQ 咗四个人嘅话，喂。咁你喺講錢嗰方面啊，即係我諗相信啲人啊，都見到你班人團結有隊形嘅，即係你唔會無端端有啲人咧自己又走咗開去啊，又即係好似阿黃碧雲咁樣咁搞笑嘅，即係你唔係，即係你行出嚟係一致性，無分黨派，係嘛？即係大家都冇自己嘅自我喺度嘅話咧，即係我相信呢樣嘢都可以打動到香港人。 冇錯，同意啊，同意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如果即係因為點解啊？過往嘅素人運動會成功，就係因為覺得即係你黃之鋒都做過素人啦，即係會覺得嗰啲人冇私心啊嘛。如果即係你做一個老屎忽嘅政客，你都可以做到一個冇私心嘅一個決斷出嚟嘅話咧，呢樣嘢係可以感動。 同埋你快咧，同佢呢一場嘅決戰咧，喺嗰個三個選區裏邊，有個好處係點樣咧？你一巴打翻落去之餘咧，仲係你重拾自己嘅士氣，再加。跟住咧，佢唔敢再理噶啦。 嗯， 佢唔敢再亂咁 DQ 噶啦，係嘛？再加上一來，即係六八九已經唔喺度啦，即係唔會喺度製造呢咁嘅政治矛盾同埋糾紛噶啦，亦都唔會挑起即係呢一個嘅反對派嘅分裂噶啦、 嗯。 你 assume 呢樣嘢，咁你就一定要快同佢搞啦。你唔好同佢喺度拖啦，你一巴打翻埋去啦。下次佢都會投鼠忌器。嗱，而家佢係食你呢樣嘢咧，就係點咧？因為糧油嗰單嘢令到神憎鬼厭。亦都有啲务实派嘅人会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唉，正正经经宣个誓啦，吓、啊、有乜咁大件事啊？咁即系嗰啲务实派就会咁谂，所以你一定要食住呢个誓，快快脆脆，即刻同佢嚟，赢翻个位翻嚟。无论咩办法都好，咩桥都要谂尽嘅话咧，呢三席嘅直选一定要翻嚟。如果唔系咧，我哋真系衰完一镬啊，衰一镬噶。 下次立法會選舉都好難行運嘅，話俾你聽，真係俾人哋即係反彈㗎啦。 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就話即係有啲嘢要堅持咯，就算你話而家去谷底都好，即係冇諗香港人會出嚟都好，有據理係要力爭嘅。即係如果你話喂，即係你作為從政者同埋社運，大家都覺得冇得搞嘅，然之後一齊唔搞，呢個係惡性循環嚟嘅。咁咪即係大家一齊放棄咯，大家一齊 cynical 咯，咁咪大家一齊咪變咗大陸人咯，係嘛？即係香港最難搞，對於大陸人嚟講最難搞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個公民社會啊嘛。咁如果你香港公民社會仲係成熟嘅，仲係俾到大陸嘅一個，即係你起碼大陸嘅社會一個楔模嘅作用嘅話咧，佢點樣容得到你啊？佢都驚撚咗你啦，係咪？喂，原來啲大陸人落到嚟香港，喂，佢都會睇到劉曉波嗰啲資訊嘅，係嘛？你封牆封極咧，你翻牆，你翻牆，喂，啲人都會落嚟噶嘛？佢見到呢啲嘢，佢都會傳翻去大陸噶嘛？大陸最想就係香港人自己連講嘢嘅權利都自我放棄，自己變成大陸人， 自暴自棄咧。簡單講， 係啦，自暴自棄最好就係咁撚樣。即系啲香港人就系得一样嘢冇得输，就系言论自由冇输啫嘛。 所以咧，一句到尾，今次系许胜不许败 啊！ 你已经输咗咁多镬啦，已经喺即系上年立法会选完之后，一定要赢翻个几席翻嚟。即系大家再拗嗰啲咩薯粉啊，嗰啲系冇意义噶。上次究竟有冇撑阿梁油嗰啲系冇意思，嗰啲嘢忘记咗佢。 啱 讲嗰啲嘢，嗰啲人有 agenda 嘅，睬佢都傻。就嚟打呢一场，你赢仲有希望，仲有得玩。 嗯， 你真系输埋嗰三席咧，真系投票选民唾弃你，你就 P K 话俾你听。 即系再补充少少，连梁天琦都讲紧本土派系需要同泛民合作嘅，咁大家就无谓再咬落去噶啦。 你就算而家你咁睇唔起啊，咁咩七大院校都好啊，佢都而家我见到佢话即系你而家泛民一班友搞一个叫一地两检关注组啊，咁你见到呢班人都开始陆续归位啦，都即系举住呢个学联嗰支旗，话只要即系加入呢一个叫一地两检关注组啦，系咪？即系因为我哋见到 喂呢啲 agenda。应该本来 就是他们做的， 他们的 agenda 的嘛。但其实老实说，从这次事件泛民的反应，其实泛民从来都是这个的本土派来的啦，都是香港优先的啦，怎会丧失自己的主权给人家拱手相让，是不是有什么分别呢？ 不是还有那样东 西，你是说那些东西以前好听一点，是不是将那些责任即是推咗在上一代人身上边，諗住舒服啲，但嗰啲嘢算啦、 啊。 你赢生嗰三个位返嚟先讲啦。赢咗就大家呢个运行，输咗就你真係要认真諗下咪返屋企瞓觉啦。 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唉，我哋都吓 冇戏啦 ,OT 咗好耐啦，唉。 拜拜。 好，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